去追，更好的明天与你相约，这世界还很美，看我们选择什么事业。 谢霆锋说，你微笑的时候好美，所以你要经常笑一笑。晚上好各位，日子过得真快，转眼一周就过去一半了。现在的骗子可真多，买了一盆含羞草，结果回来怎么碰它都不害羞。打电话问老板怎么回事，老板说你买到的可能是不要脸的那种。好冷的笑话，活跃一下气氛。节日很多的二月过去了，迎来了节日依然很多的三月，有植树节、女人节、315消费者权益日，当然还有每天陪你在下班路上的音乐加点料。我是 KK。 大风吹什么，谁整夜抽着脸的人啊，就是你，难得出来玩还要破坏气氛。大风吹说笑话又不好笑的人啊，都是你，让这个房间感觉很冷。 Hoping you would like to know， 就被送来帮风吹。大 这是 YIYO 组合带来的大风吹。和昨天晴暖舒适的天气画风不同，今天在冷空气的影响下，北京的北风呼啸，气温下降，阵风达到了7级，夜间开始减弱，北风3-4级转1-2级，最低气温-3度。出行的时候要注意防风保暖，谨防高空坠物，不要在广告牌、临时的建筑物、大树下面逗留。北京明天晴天，-2度到12度，西南风3级，晚上早点睡觉，每晚平均睡7到8个小时的人寿命最长。有梦好甜蜜，请出胡彦斌和李彩桦。 谁累的雨丝像那流水琴，它叮叮咚咚是那么动听， 斑驳的树影像梦的森林，引领我走进爱的生命。 满天的繁星沿着我点点点的秘密， 夏日的蝉鸣鸣着我对未来的希冀。 的生活方式其实是按照自己身体的意愿行事，饿才吃饭，想听音乐的时候就来音乐加点料，音乐新鲜料，给你最新鲜。音乐新鲜料，每天让自己保持新鲜，你会更迷人。我是 KK， 新鲜送上刘瑞琦。每次和你走在路上都会看见一只喵，这是刘瑞琦很早词曲创作的一首原创作品，私房歌专辑里收录了这首歌的欢乐版，这次重新编制并重新配唱的一个带有一些爵士风格的原声版本，很俏皮的感觉。每次和你走在路上都会看见一只喵，刘瑞琦。 今天是星期几， 今天转阴天，说还有阵雨，无聊的口头语瞬间拉近了距离，街上都很安静，一点都没有春天的气息，有一种小默契叫心有灵犀。每次和你走在路上，都会看见一只喵，每次和你走在路上，都会和你玩笑，每次和你走在路上，都会看见一只，都会看见一只喵，每次和你走在路上啊啊。 OK， 这应该是属于小女生的一首歌，少女心爆棚，你走在路上都会看见一只喵。那么接下来这位要感谢你从墨尔本带回来的雨，来自张艳峰的新作品。据说这是很巧的一首歌，张艳峰在写这首歌的时候是拿一把从墨尔本带回来的吉他写的，此时他的一个朋友从墨尔本回到中国的一些对人生环境时事变迁的感悟，隐喻我们当下的生活，有些人有些事不是你换一个城市逃离一个环境就能够改变的，搞懂自己随处可居才能更好感激当下的生活。感谢你从墨尔本带回来的雨，请出张艳峰。 最近你像总被弹琴在烦锁里，这里人群奔忙作息，似曾说过这座城市冰冷像机器， 然活着再默然死去。你曾年轻想要逃离逃亡新天地，却见有人正逃来这里。 出门闯荡，才会有人认。

这里是 FM 九九九路况播报，我是主播心情。目前本市城区内各类别道路行驶相对缓慢的有高速路京开高速北向南方向，从福兴路到弘康路有 1.5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22公里。京城高速南向北方向北四环东路辅路附近有 2.3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22公里。城市快速路和环线方面，北五环路西向东方向从玉泉山路到滨河路有 3.1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10公里。南四环中路西向东方向从马家楼桥到马家堡路有 2.6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11公里。普通道路方面，科惠路西向东方向从北辰东路到安利路辅路有 0.6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6公里。朝阳北路西向东方向从朝阳公园路到石佛营路有 1.3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6公里。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提供， FM 九九九提醒你遇到拥堵路段减速慢行，保持心情舒畅，下一时段再为你更新路况。 诚实的生活方式其实是按照自己身体的意愿行事，饿才吃饭，想听音乐的时候就来音乐加点料，音乐新鲜料，给你最新鲜。自律真的可以改变人生，让你遇见更美的自己。音乐加点料 Keep 健身音乐时间，我是每天陪你一起健身的 KK。 许多朋友都认为在跑步前后都不要吃东西，这个说法 KK 觉得只说对了 50%， 在我看来这个说法可以再精确一些，不要在运动前一个小时内进食过多的食物。其实只要不是太接近运动的时间，适量的进食可以避免跑步时消耗热量所造成的血糖降低。空腹运动对人体健康是非常不利的，加上如果你还患有低血糖的话，极大可能会在跑步过程当中晕倒。运动前食用少量的食物可以避免因为体力活动而导致的消化功能紊乱，同时还可以增强运动效果。 Keep running, let's go。 Yeah. 好的音乐节奏可以帮助你燃烧更多脂肪，在做运动前提前2到3个小时吃一顿高碳水化合物的饭菜，但最好以易消化的食物为主，像水果、牛奶以及含谷成分的食物。出发前5分钟你可以吃一些小食，例如香蕉或者加入蜜糖的咖啡和茶，这些都可以提高身体的状态，当然数量不宜过多，切记不可食用高脂肪高纤维的食物，如大鱼大肉或者大量的粗粮，否则会导致跑步的时候你的肠胃仍在消化食物而引发腹部绞痛。 Keep running, let's go. He said, worth it. His one desire. And I think it's about him that you wouldn't want to read about. Kiss me, his one and only. Yes, beautiful liar. Tell me how you tolerate the things that just found out about 跟鞋子颜色也要搭到面面俱到，个人的品味简单中带点骄傲，重点是站在旁边的让他们立刻失焦。到了舞池美女不少，几个身材姣好，有的看脸就知道吃得太饱，低调的靠近温柔的问你电话几号，哪那么巧三个吊起两个在找钱包， 没有人受得了我的寂寞，谁敢过来开玩笑， 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 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 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

这是爱戴的彩云追月，今晚将是金星合月，等天黑各位可以抬头看一看，天空中将上演金星合月的美丽天象。一年当中行星合月的现象会发生几十次，其中金星合月是观赏效果最好的，备受追星族的喜爱。金星是夜空当中最明亮的星星，中国古代称之为太白，当它早晨出现的时候人们称它为启明星，当它黄昏出现的时候人们称它为长庚星。这次金星合月不仅是观测的好时机，也是进行夜间摄影的好时候，不妨走到户外一试身手，拍摄一些带有地景和人物的创意天文摄影照片。音乐家庭，我是 KK， 我们约上张杰一起看月亮爬上来，不要走开，下个时段继续陪你听歌。 看月亮爬上来， 看月亮爬上来， 看月亮爬上来。说最近你也在失眠，一个人发呆，喜欢你笑得像个小孩，想每天和你黏在一块，听一首老歌就会流泪的女孩，没我可怎么办？我们一起看月亮爬上来，你也在失眠想着你的最爱，我们一起看月亮爬上来，你也在失眠想有美好未来，我们一起看月亮爬上来，你也在失眠谁才为谁等待，我们一起看月亮爬上来，失眠的夜爱的人会不会向你表白，嘟嘟嘟嘟像个小孩，想每天和你黏在一块，听一首老歌就会流泪的女孩，没我该怎么办？我们一起看月亮爬上来，你也在失眠想着你的最爱，我们一起看月亮爬上来，你也在失眠想有美好未来，我们一起看上来，你也在失眠谁在为谁等待，我们一起看月亮爬上来，失眠的夜爱的人会不会向你告白，我们一起看月亮爬上来，你也在失眠想着你的最爱，我们一起看月亮爬上来，你也在失眠想有美好，谁在为谁等待，我们一起看月亮爬上来，失眠的夜爱的人会不会向你告白， 想念存进铺满我，望着满天星在闪，听牛郎对织女说要勇敢，别怕我们在地球的两端，看我的问候骑着魔毯飞，用光速飞到你面前，要你看到十字星有北极星作伴，少了我的手背当枕头，你习不习惯？你的望远镜望不到我。

字典，找什么字眼形容一件事，很遥远天边，是否在海角对面，直到就睡着，直到让我醒，常常做着梦的看见面，年轮用了十三圈，心跳的另一边，掉进我沉睡的脸，辛苦这些年一夜的手间，抱着睡 请各位喝爷爷泡的茶，人人都会喝茶，但是冲泡未必得法，最好将茶水先泡三分钟，倒掉水后再冲泡三分钟，最佳的水温应该是在70度到80度，这样泡出来的茶水色香味俱佳。这里是音乐加点料，我是一天八杯水的 KK， 通过氯化处理的自来水煮沸后再烧三分钟，有害物质含量可降至最安全的饮用标准。在水一方，请出汪东城。 层层白雾茫茫，有位佳人在水 加入摇滚风的再雪一方更多了一些决绝和坚毅。目前花儿与少年三已经正式开机，这次的队长是古力娜扎。除了古力娜扎，另外两个女嘉宾分别是演技担当的江疏影和童星出身的宋祖儿，而男嘉宾有二次来花少的井柏然和首次加入的张若昀、陈柏霖以及杨佑宁。非常有趣的是，这组花少们囊括了80后、90后以及95后，年龄差可是有小小的跨度，江疏影大了宋祖儿一轮。我还挺期待看到陈柏霖的。陈柏霖，我不会喜欢你。 我想我应该不会爱你，为了要努力的不爱你，所以我让自己那么喜欢你，这样你就不忍心和我分离。我想我讨厌骄傲的你，也讨厌美好的那个你，于是我要自己假装讨厌你，那么你就舍不得离我而去。我必须说我真的不会喜欢你，我不喜欢你占据我所有思绪，连你的窃笑也像是故意，从早安后的早餐到晚餐后的晚安。别笑了，别笑了，我不会喜欢你。想不了我的呼吸，原来我已经无法自拔，我秘密的爱上你。你不必懂，我真的不会喜欢你，我不想要交集。有你的城市下雨也美丽，从黎明后的太阳到深夜里的月光。别笑了，别笑了，我不会喜欢你。别笑了，别笑了，不会喜欢你。 FM 九九九是有条不紊 ，FM 九九九是温文尔雅 ，FM 九九九是雍容华贵 ，FM 九九九。独一无二的帝都韵味。 Hello， 这里是 FM 九九九路况播报，我是主播心情。目前本市城区内各类别道路行驶相对缓慢的有高速路、京台高速北向南方向，马家楼桥附近有1.8公里拥堵，平均时速抵逾12公里。机场第二高速东向西方向，从机场第二高速辅路到姚家园路有1.4公里拥堵，平均时速抵逾14公里。城市快速路和环线方面，西直门桥北向南方向，从德胜门西大街到中大安胡同有0.9公里拥堵，平均时速抵逾8公里。东 三环中路南向北方向，从通惠河北路到东三环北路有 1.5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9公里。普通道路方面，永定门外大街北向南方向，从永定门内大街到安乐林路有 0.6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6公里。朝阳公园南路西向东方向，从甜水园东街到东四环中路福路有 0.6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6公里。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提供， FM 999提醒你，遇到拥堵路段减速慢行，保持心情舒畅，下一时段再为你刷新路况。 诚实的生活方式其实是按照自己身体的意愿行事。饿菜吃饭，想听音乐的时候就来音乐加点料，音乐新鲜料，给你最新鲜。音乐新鲜料，每天让自己保持新鲜，你会更迷人。我是 KK， 新鲜送上热班乐队最新单曲 Life Don't For Me Now。 对于身心的流离，情感的跌宕，似乎已经经历了许多，他们的新专辑用无感人这个概念，为那些表面上看起来对周围的人或者事不为所动，但是内心对生活和理想有着强烈憧憬的人群的命名。 Life Don't For Me Now， 生活不会让我们失望。正如意大利著名导演费里尼说，生活自有它不容否认过的甜美。当你和我如热般一样打开心扉，拒绝被别人的真理隔绝感官，拒绝被异样的眼光吞食自我，让自己追逐渴望的美好，至少这一刻就让我们不合时宜的微笑吧。 听着热班乐队反复唱出 Life don't for me now， 越来越坚定，越来越自由，说不定就可以碰撞出火花。国民甜心黄熙媛携新单曲《火花甜蜜来袭》，这首歌是黄熙媛在2016《快乐女生城堡》里哼出来的旋律，后期加入自己的感受和灵感，一点一滴融合并呈现出来。透过《火花》，黄熙媛用漂亮的、令人嫉妒的声线，将生活当中爱情的甘甜和现实演绎的韵味十足，成熟当中略带一丝羞涩。她希望让这首歌能够带动身边的人寻找到爱的光芒，都能得到属于自己的幸福。抢先感受黄熙媛《火花》。 嘿，睡着了吗？身边的你，天津如画，我听见了，时光在跑，我看见了，命运在勾脚，床不小不大，正好能让美梦发芽，多久不问幸福在哪，你快看啊，窗外雨落下，雨打轻轻下，露出见你是不讨喜的花儿落下，在泛起的好像我初开的鲜花，这样的爱人不虚也不假，稀里糊涂从路人再到冤家，嬉笑怒骂变成牵挂，就由他去吧。

这里是 FM 九九九路况播报，我是主播心情。目前本市城区内各类别道路行驶相对缓慢的有高速路平房桥东向西方向，从东坝中路到姚家园路有 0.8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9公里。京城高速南向北方向望河桥附近有 1.7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19公里。城市快速路和环线方面，富石路西向东方向从永定河路到富城路有 0.9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6公里。德胜门外大街北向南方向从黄色大街到安德路有1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6公里。普通道路方面，城府路西向东方向城府路附近有 0.6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5公里。诸葛庄路西向东方向从万寿庄路到万寿路有 0.7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5公里。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提供， FM 999提醒你遇到拥堵路段减速慢行，保持心情舒畅。 上午10:45，会议震撼的你；下午2:30，一杯咖啡提神的你；晚上下班回家的你；辛苦了，为家人打拼的你。 诚实的生活方式其实是按照自己身体的意愿行事。饿才吃饭，想听音乐的时候就来音乐加点料。广告之后，音乐加点料继续为各位挑选好音乐和新鲜的资讯。要提醒一下各位，自本月15号起实施的网络购买商品7日无理由退货暂行办法，明确了7类商品不适用7日无理由退货规定。消费者定做的商品、鲜活易腐的商品、在线下载或者消费者拆封的音像制品、计算机软件等数字化商品、交付的报纸期刊、拆封后易影响人身安全或者生命健康的商品，或者拆封后易导致商品品质发生改变的商品，一经激活或者试用后价值贬损较大的商品，销售时已明示的临近保质期的商品，有瑕疵的商品，这些都不享受7日无理由的退货。各位网购的时候要看清楚，做好选择，选择原谅，这是和解的选择。 我在失眠夜里等一个理由，你却藏躲在沉默背后，想念你曾给的承诺和温柔，竟然比寂寞还难受。以为半路走散我一样有错，直到真相抚慰了迷惑，才懂了有种人是鸟会降落，只为再次飞往辽阔。首先开始选择原谅，原谅了才能把伤遗忘，痊愈的心灵才能勇敢凝望下一个人有爱的目光。为了要感谢彼此选择原谅，原谅才能再看到真相，我们曾相爱也温暖了对方，让回忆是人出微笑，内心有太阳。假如我更体贴懂你的感受，就能发觉你已经不同，也可以更早去放手，去洒脱，躲过一个巨大伤痛。为了要重新开始选择原谅，原谅了才能把伤遗忘，痊愈的心灵才能勇敢凝望下一个人有爱的目光。为了要感谢彼此选择原谅，原谅才能再看到真相，内心有太阳。为了要重新开始选择原谅，原谅了才能把伤遗忘， 不就对了，他说每个字连调点符号都信了，不就完了，不就得了。 前面嘴巴全是假的，洋洋的文案算是真的，芝麻的神仙全是假的，只有爱情的信仰才是真的，灵魂的情操全是假的，未来的身体算是真的，角色的情绪全是假的，只有不实的歌曲才是真的。 是陶晶莹的真的假的，让人眼花缭乱。昨天重庆巫溪县当地警方成功破获了一起伪造假币案，查获涉案假币280万元，犯罪嫌疑人用打印机制造20元的面值假币，在网上寻找买家，利用快递物流邮寄生产销售一条龙。目前涉案的4名犯罪嫌疑人已经被批准逮捕。这笔数量巨大的20元假币当中，冠字号均为 AK、NX、ZX、CX 开头。民警特别提醒，如果近期各位收到以上冠字号的20元人民币，请特别注意识别真伪。这里是音乐加点料，我是 KK。再见以前先说再见，陶喆的作品，明天见喽，拜拜。 眼里的泪光让人多么舍不得，我们笑着用力挥手，什么都无法说。最心爱的那个人已不见了，是谁都无法阻挡，当有时间改变就说再见，说再见。给我一个拥抱，为我祝福和祈祷，我们心中都已明了，明天依然要来到。也许该把门打开，否则